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各位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我是静乔。首先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第73届联合国大会第44次全体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通过决议，将每年1月24日定为国际教育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知识产权指标年度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再创新高，中国在以上各类知识产权的申请量均位列第一，表现强劲。首轮上演颇受好评的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将迎来第二轮演出。本月14号到16号、18号到22号，《天路》将再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讲述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筑路铁道兵与藏族同胞之间心手相连的动人故事。昨天，舞剧《天路》在大剧院举行媒体探班，并开展舞蹈课堂活动。开心麻花全新年底大戏《谈判专家》将于本月5号在世纪剧院上演，演出将持续到明年1月27号。剧中不靠谱的谈判专家爱上落魄男主，反套路剧情状况连连，笑料不断。现在购票2张8折，开心麻花官方微信购票再享95折。接下来再关注一组民生新闻。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从昨天起本市将出现连续大幅降温天气，市城管委发布升温令，要求各供热单位根据室外温度变化做好系统调节，增加入户测温频次，确保居民室温达标。目前市热力集团已经开展3台尖峰锅炉，增加热源保障。北京市市场监管局12315综合服务平台昨天发布选购防霾口罩消费提示，提示消费者防霾口罩应能安全牢固地护住口鼻，实现与面部的贴合度，不应存在可触及的锐利角和锐利边缘，确保消费者佩戴时的安全性。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东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12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征收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成人旅客收取30元燃油附加费。这也是今年燃油附加费3连涨后的首次下调。今天0点到8号24点，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第一批次预约正式开启。纪念币面额10元，直径27毫米，材质为双金属铜合金，发行数量为1.8亿枚，与现行流通人民币只能相通，与铜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想预约的市民这几天可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的电子渠道和柜台网点进行预约，12月28号开始兑换。以上资讯是由静乔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了周三的板块了。那从上上周开始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为了我们明年在新闻广播下午时段的这个新的节目呢，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一直播的视频直播时间了。那从12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整个2019年，我们都会是在周三来进行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大家现在呢，可以通过876的电波听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微博和一直播的 APP 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视频直播的页面了。现在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茶食五味的创始人川静，欢迎川静。 大家好。 哎呀，怎么办？川静这声一出来啊，就是不仅是川的文艺啊，声音文静。相形之下，你们就不想让这个镜头转过来对着我了吧？ 就是特别不知道这个人是能喝酒的还是不能喝酒的， 对， 分辨不出来。 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酿造的这个美好啊，感觉好像四个季节当中都会，每一季都会有很适合去酿造的。 对，跟随季节的步伐，确实，如果是爱酒的或者爱酿酒的人，确实还能得到很多启发的，通过这次节目。 分享酿造的美好。第一个问题肯定川静也会被很多人问到，就像刚才我们的一直播上面也会有很多人问我一样，说好啦，那既然我们要分享这个酿造酒的乐趣美好，你俩喝吗？爱喝吗？ 喝呀。 川静属于爱喝那一类吗？ 对，我是属于爱喝，但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酒腻子，也就是说我每次不会把自己灌醉，就是微醺就行。 还有人说这个你们是在问什么呀？就一个镜头啊？对，就一个镜头，我们只有一个手机。哎呀，条件有限呀。明天去了新闻台，我争取能够让导播老师帮我们切一切，好不好？在广告时间或者是偶尔我能空出手的时候，我会切回到我们的前置摄像头，你们就会看到我了。但是呢，在我们直播的时候，为了保证我们876的直播效果，请大家体谅，我们全程的比较多的还是会把镜头对向我们的嘉宾。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来看到我们啦。更何况今天我们讲酿造的美好嘛，我又不会酿，那肯定要嘉宾来跟你们讲，对着他吧。说到这个一年四季的酿造的美好，我们还是要顺应季节来跟大家做一些介绍，对吧？像我们吃东西一样。 对，我觉得可以先从现在的冬天开始说吧。 要 应景一点。 对，应景一点。 好， 比如说冬天柑橘类的果实就特别多，什么橙子啊、橘子啊，然后橘子家族里面就分若干种，然后橙子里也分甜橙和脐橙之类的，然后还有像柠檬啊、莱姆啊，然后青柠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柑橘家族的成员。那这些其实由于它的那个气味很清香，然后也很独特，所以其实是酿酒的佳品。 哎，说到这个橘子家族，最近因为我们家庭里面有一个大的群啊，就是姥姥姥爷啊，然后舅舅啊什么都在里面那样子，然后呢好像最近长辈们就开始在研究这个橘子皮也好，橙子皮也好，还可以来干什么啊，包括熬一些就可以喝的这个姜啊，对吧？然后我一看我就觉得你们都好有，就是好有生活的这个气息的感觉。 其实橘子前一阵子我好像就是因为空气污染嘛得咽炎了，然后朋友送了我一个叫什么正红橘红片啊什么的，一个同仁堂的一个药，后来吃起来觉得效果还不错，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其实它的主要配方原料就是跟橘皮有关系。所以其实橘子还真的是一个很多用的，包括前一阵子也在研究，就是说柑橘家族每一个成员他们不同的属性，特点，然后它的气味的差异，等等，反正研究的很细，但是，就总体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还是不要错过的一个酿造的一个好时节吧，因为这个确实这个时候的果子很盛产。 好，稀里哗来报道了，我已经看到了。然后萌新说和你们聊天太开心了，我们也开心。还有说橘子也能酿酒吗？ 可以呀、 可以呀、 所以我们至少今天一上来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酿酒其实分为两种方法大类啊。第一种是酿造酒，就是发酵类的酒，还有一种呢是浸泡类的酒，这个两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那这两个其实我都会去运用到，比如说米酒就是发酵类的，当然虽然我不做啤酒，但是我有朋友做啤酒，但它其实属于这种粮食淀粉类的转糖，在糖转酒精，这是纯发酵酒。但是刚才我说这种果子酒呢，它实际上其实更多的是属于浸泡酒，包括我们以前认知的药酒。药酒是什么？其实药酒也是浸泡酒类的里面的一个分支。 因为它很多东西是浸泡在这个里边儿，一直存在的。 对，而酒精也好，醋也好，它们都是最好的风味的萃取剂，也就是说。放在酒精里面，如果比如说浓度高一点的40来度的酒体里面，各种有风味的，不管果实也好，药类也好，还是香草也好，它的滋味都会慢慢的融入到这个酒体里。 浸泡类的酒和发酵型的酒， 是两大类 啊。这两大类，今天我们首先说冬季酿造的美好的时候，就会说到不同的。 对，柑橘酒其实有一大部分都是属于浸泡类的酒。 橘子也能酿酒吗？当然可以啊。到底用它的哪个部分？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奇奇姑姑说，这个酿造的话题呀，干说有点尴尬呀，只能记笔记、脑补画面，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直播。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在我们直播间里边是有很多的一些要求的， 禁忌。 对，比如说我们是不可以带水进来的啊，然后呢那食物就更不可能了，酒你想多了。其实我今天因为有视频直播，我也挺想让川静可以带一些他的酿造的藏品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但是呢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里边机器太多了，所以我们确实有一些操作上的规范，大家我们要去遵守它，理解它，保证我们的直播安全。像你们看到的那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邓超还能在里边吃面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是一个很严谨的电台，好不好？对，所以呢那怎么办？这个希望能够通过川静的描述和我的一部分的不太专业的补充，化解一下我们只能干说酿造乐趣的。 看微博呀。 对，这个我们也不是干说，但是呢他们可能觉得说，哎呀没法两边倒，哎呀又想看你们直播间里面的状态。 先把微博的那个账号记下来。 然后呢，齐宪从微博也能够点进去一直播的这个链接。哎，微博呢，今天我提前发了预告，是转了我们茶十五味的微博，很认真的有给我们发各种各样的美酒的图片，而且还不够。 嗯，真的不够，九张太有限了。嗯， 下次拼一下好不好？ 好的， 按季节拼一下。 好的， 比如说一二是一个季节，三四是一个季节，这样。嗯，微博大家想要来看图，以及说在直播间里面我跟川静聊天的状态，都是可以通过微博和一直播的 APP 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天色啊，天色啊。嗯，谢谢菊儿轩主说，哎，对，那这个啊，不像邓超吃面那样，说明你们是严谨的电台，严谨的作风。对对对，谢谢你的点赞啊。还有人说，这个橘子可以浸泡，那是不是所有的水果都可以做浸泡酒？ 也不是，比如像榴莲这种，鳄梨呀、啊。对，都不行， 就是它的味道会 首先从滋味上讲就是很奇怪，再其次更重要的是它的果实的组织成，就是组织的状态，就是它到那里面就会变成糊糊的一种状态，这个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排斥。 嗯，并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啊。然后呢，你看刚说完榴莲不可以，就有人因为我们会留言会有一点点滞后嘛、你就说了榴莲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但是我知道喜欢吃榴莲的人会非常喜欢， 那就、 就希望它可以 配着酒吃吧。 对，希望它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美食美酒。还有人在说了这个金桔咸桔茶润喉护嗓良品，在南方很盛行， 包括咸柠七，其实就是七喜加咸柠，就是用盐去把这个柠檬让它催熟，其实就是盐渍柠檬，然后加上七喜。 哎，我以前在武汉的时候是很喜欢喝咸柠七的。 对对，包括很多南方都是要用它来去补充水分，然后除湿烦湿燥。 对， 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还不像我们在中部城市嘛，不像再南一点、那么到了冬天还需要喝这个。我就记得夏天咸柠七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但是在北京好像还 就没有人去做，对，没有很少人知道，关键是很少人知道怎么做。我就做了一坛子，大概应该有快五年了。 这个就是用盐去做的柠檬是吗？ 对，就是腌的咸柠。据说是它腌到20年的时候，它就有强大的药性了。就说感冒的时候，喝就切下一小角，然后泡水喝就可以治感冒了。 15年后，我们直播间见。 好啊，来个长久的约定。 对啊，毕竟已经腌了5年了嘛。那据说20年后再相见啊，这也是一首歌。好，哎，说到这个冬天的橘子。我们先从这个浸泡类的酒开始跟大家介绍吧。 可以。 因为有人说虽然不太喝酒啊，但是今天是来学方子的。也想对，也想学一些，因为春节也快到了呀，年节临近的时候大家总是觉得如果可以有一些新的花样在聚会当中来用的话，还比较能够调节气氛。 好呀，就是也欢迎大家各种分享和提问。然后方子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各种果实，刚才也提到了柑橘类的，冬天嘛，其实就可以酿造，就直接就是用40度左右的好一点品质的，不要用那种勾兑酒啊，就是好一点的品质的高度的纯味的酒，去来浸泡你的果子。但是你果子之前的清理啊，就是都需要做认真了，然后也要就是把多余的水分都要擦干净，找一个无油无水。 我们是连皮儿就放进去吗？ 不同的果子确实有不同的具体的方法。 我们就以橘子或者是 橘子， 就以橘子家族嘛。 对，如果我们拿橘子来举例的话，其实橘子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因为只有橘子皮和肉，而且它那个白瓤的部分其实比较少，那只要去除白瓤的部分就可以。但是我家的酿造还是有一点特色的，所以有一些小的秘方，大家如果想去学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平台。 这是今天我转发的这条微博，大家就可以找到。 对，可以找到我的官方的公众号。 上面会有、 对，会有一些这些类的，包括柑橘属的各个果实它的特性，比如说像、脐橙，它就不适合用于榨汁，也不适合用于直接的那种果肉浸泡，因为它会发苦。这是它的、物理结构或者是生物结构决定的。就是、 很多人就会拿脐橙来榨汁儿。 对，这是为什么脐橙为什么非要去配一些蜂蜜或者是以它糖浆，就是为了遮那苦味儿。但是如果是橙子熟，如果是甜橙的话，就完全没问题。这个我在公众号文章里就是特别的 比较详细， 很详细的写了，对， 而且每一次穿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个人最大的收获，就是平时我也不能说我吃的比较混乱，但是没有那么细致。你知道吧，就是你说吃个橘子或吃个橙子，我有时候 区别、 对，我觉得我哪分辨它是偏哪一类的啊，这一个啊掰开有点甜，行吧，那吃进去吧，那你已经掰开了，你也不能不吃，对吧？所以没有去研究像川静这样说，哎哦，脐橙就不太适合榨汁儿。你榨完了，如果它有点苦，你那一杯不也就喝了吗？能怎么样？ 对， 但是大家可以通过川静他自己琢磨这件事儿。 而且我 很详细的列出来， 古今中外确实都查遍了，所以总结出来那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在怎么找到川静的方法很简单，你们先找到我的微博，今天我发预告的那一条微博就很容易找到他了。微博和一直播今天呢都可以看到我们俩在直播间里面聊天的状态，不要着急啊，说哇终于看到真人的这一位。对，都什么都在广告的时段呢，我会到跟川静同一个平面上面去跟大家聊的，所以呢大家先关注起来微博和一直播。今天想要看到我们，不仅仅是在电波当中听到我们的话，可以在微博和一直播的 APP 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还有人说这个肚子太小了不够存呢，要不然可以多吃点，这个也没有关系啊，慢慢吃 慢慢吃。 对，今天吃个橘子，明天吃个橙子、这个 据说吃饭的量是固定的。 你指的是人的这一生吗？ 一生，对。 对，就这一顿多吃了一点，下一顿 睡觉的量也是固定的。好了，这是一个玩笑。 好的，那冬天我们说到浸泡类的酒就比较推荐、